欢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，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回还。失败后郁郁寡欢，那是懦夫的表现。只要一息尚存情，握紧双拳。